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细语沉默，撕破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，总是如琥珀换温暖魂魄，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，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生谋略不落，梦门何故，我从崖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. In other words, hold my hand. In other words, darling, kiss me. Fill my heart with song. 失去不因此折腰，谁都说不可能，谁都说你这么可人，求得命定爱侣，用爱还是身份。同苦同甘厚待你也是我本分，承诺因你上进去做人，诚恳情话可否得到一吻。 手，只怕共你分开，谁都说不可能，谁都说你这么可人，求得命地爱里，用爱还是生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叫王晓东，今年23岁，今年刚大学毕业，是一名银行的员工。那我今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转岗，因为我目前是柜员的这个岗位，我觉得非常不适合自己，因为它需要就是你心特别细，做事要特别认真。那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懒，然后不是那么细致的一个男孩，比较大大咧咧，然后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做业务这一方面，然后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顺利的转岗。 是时候放松一下，静地应变，与顾客第一次面，某某尚在抱怨，某某又在计算，我却看好每天。多得岗位种种挑战太紧张，才教我希冀假日又长。喘不过气，只需开了这天窗，人人有。

任由着你来了，你傻了，你走了，不看我与理所当然分摊。不明白三寸的没用的多余的不必的破烂也在手紧攥。不明白谁难了谁无端，谁孤单谁极端，无故不知所以然。我喜欢我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变卖的爱的

起背包跨过高山，闭上双眼感受春天。